前后大门关了门板，四寸的门板封铁皮子的铁皮上还呲牙咧嘴钉钉子，那些燕青们把那长枪短炮全换新。二胡说好哎，他换新的再合适，反正快回咱了，越新越好。你的丈夫，我是说你嚷什么，听行程的。 那行程你说吧。 行程说，燕青们自打换了枪了，呵，真好比是疯狗牙上安了刀子。那个燕局局长李胖子更是这豺狼配人皮了，他下令收税的价码更提高，那可真是刀炕的炸油，他使劲的挤呀、啊。穷哥们能有多少钱呢？哎，交不够数就治你。前两天有个老彪多说两句话，就两句话呀，被他们拖进深山里，浑身的衣服扒干净，就绑到树上被狼撕了。啊！没等行程他的话说完，壮士们赶紧给气的嗷嗷的，狼二虎气的猛一棒，啪！这一拳头差点把个桌子给砸劈呢。二虎说：“奶奶，酒不喝，饭也不吃了，妈儿的大眼哥，走！”我有十几个人，蹦将起来跟着走。慢着，虎子摆手，别着急。虎怎么打，狼怎么捉。捉狼打虎不能冒失。二虎就说：“哪有啥呀？”嘎巴的眼具好收拾，打开大门冲进去，见活的就宰。没说的，啊？我问你。燕局共有多少人呢？本机房搁住哪屋里？哪有岗？哪有哨？怎么打对咱最合适？ 啊，这 啊，不知道。还是的，咱不能滴溜这个脑袋去应聘呐。大燕局为的是夺枪输大气，输大气为救万民出苦海，要拼没了命，还怎么做成大生意？哎，听胡子这深谋远虑一番话呀，冷二虎咧着个大嘴拍臭屁 啊，那 嘿嘿嘿，说话呀， 嘿嘿嘿， 说话呀， 嘿嘿， 你嘿嘿什么呀？我没词了，我不嘿嘿玩意儿。哎，有一个细高条后边捅腰眼，二虎嘞，你真是个半吊子，你真是个半吊子。 我， 你别嚷。你比人家胡子才小两天，你瞧瞧人家看事看得多远，想得多深，说得多透，你倒好，傻乎乎的个大个闪一边去了。胡子兄弟，那你说该怎么打？胡子说，伙计们，咱干嘛人有句老俗话，烈胜口全凭狠点子，咱们今天就来个先发制人，出奇制胜，拐教他迅雷掩耳来不及。 好，二虎说怎么打法？ 我琢磨着咱们今天就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先这么着，再那么着，最后不就那么着了吗？ 二虎说行， 你明白了？ 我明白了。 那位说他明白了，俺可糊涂了，那你就先糊涂一会儿呗。 和胡子端起了包谷酒，伙计们，愿大家酒足饭饱，同心协力，做成这笔大生意， 干！我。壮士们个个都神威，弯袖子短弯腰脖子，咚，没人干了一大碗。胡子说：“敞开肚皮使劲吃，咱今天不怕大肚子， 吃。” 壮士们心急嘴也快呀、啊，眨巴眼的功夫受了戏了，喝完了一坛包谷酒，吃完了十斤辣粉皮，25斤烧牛肉，30斤红湖特产大鲤鱼，鸡蛋鸭蛋240，又吃了380个肉包子。那位说：“怎么吃这么多呀？”哎，你想啊，都是些年轻力壮二十郎当岁的棒小伙，眼看要上阵打仗了，卖力气能吃的不多点吧？啊，话又说回来了，他们吃的是不少，我再夸张一点，量下来那么一凑合，那不就更多了吗？ 哎，英雄们打开了布包和草捆，苍苍啷啷取兵器，这一个举起了大铁锏，那一个鸭蛋粗的铁棍手中提，这一个扛了个大钢叉，那一个不愣愣断了把大个分叉子。我叉啦啦，和胡子拽开了对金棒，哟，乖乖，两把菜刀插在腰里。 这两把刀，那真是冷飕飕、光闪闪、亮晶晶、沉甸甸。胆小的一看呀、啊，脑袋都发晕，又加上胡子那个块头，魁魁巍巍往那儿一站，你大眼一瞧啊，那可真是八面的威风啊！